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 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 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今天很高兴，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下午好。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感激啊，能到节目当中陪伴我们的这些嘉宾们、这些朋友们哈、从这个路就是走过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说其实每个人哈、他都要在这个一年当中会经历很多，可能经历严寒、经历酷暑，但大家还依然就是那么开心的生活着。其实我觉得内心当中都是挺强大的。 对对对。 这个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可能就跟这内心强大也有一点关系哈。不过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然后再接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好的，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关注的第一条消息哈，就是集结了黄磊、赵又廷、海清等等这个半个娱乐圈的中国版深夜食堂开播了。那这部改编自日本同名漫画的电视剧呢，一开播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黄磊是扮演的这食堂老板，其实比这个日本的版本呢多了几分随和。那对于黄小厨的粉丝而言，厨艺这个得到了很大的赞同哈。但是日本版的粉丝对于黄磊的温和气质并不是 很买账，甚至有观众会吐槽说这版哎呀老版太琐碎了，作为一部单元剧哈，中国版的深夜食堂一半故事是改编的，一半故事呢是原创，那多达半个娱乐圈的演员演技呢，当然有实力派也有偶像派哈，当然这个口碑也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呢先来看一下这深夜食堂的片段。 一天又结束了，当人们赶路回家时，我的一天才开始。 你别看这家店小，老板手艺超赞，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哇，好香啊。哇， 你做的东西要是不好吃的话啊，这种鬼时间营业，这个店还能混得下去啊？ 营业时间是凌晨12点到早上7点，大家称这是深夜食堂。 好了，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深夜食堂的一个片段哈，这个确实是非常温暖的一部影片。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食堂每天晚上营业的话，我估计自己的体重这个就不想那么多了。不过呢，今天我们说完这个温暖的呢，再来说一部比较惊悚的电影哈，这经典科幻系列《异形》的最新一部影片《异形契约》国内上映。《异形之父》好莱坞商业科幻大导，曾经导演过《火星救援》还有《普罗米修斯》的雷德利·斯科特之手哈，那么这个笼罩人类几十年的外星噩梦，终于在这次的故事当中被衔接起来了。好了，这个咱们今天的这调调哈，还是集中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或者比较浪漫的一部影片上面哈。今天我们说的第三部影片呢，就是黄晓明、宋茜、盛一伦等等实力演员倾情加盟的古典神话巨制《上古情歌》。故事是取材于中国的古代神话集《山海经》。这部剧讲述了上古时期外出游历的宣阳王姬穆、清末还有这个若江战神赤云凄美的爱情故事。那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剧情设置啊，制作班底啊，这部剧都占据着很大的优势哈。在这个暑期档的这个背景下，那这部集合了大演员还有这大制作的良心之作哈，到底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潮呢？这个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它的先导预告片。 盛开的日子， 每年4月，我会在不归谷的桃花树底下等。 希望你还能记得你当初和我的约定。赤云，你在哪儿啊？ 阿莫，等我。这辈子，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爱你。 你若年年穿我做的衣袍，不便年年来看你。之后能够赐我一次选择的自由。对不起，赤云，欠你我已经还清。 难道在你心目中阿莫的性命还不如那个河图洛书吗？ 这河图洛书当是能者居之。 从今往后你我恩断义绝。 好啦，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啊，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整体的风格，可能每到暑期档呢，都会有一些这样比较唯美的影片，可以给人无限遐想的影片到来哈。那这种遐想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可不可能呢？那今天我们会聊到的话题也和这个有关。那么马上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好了，这个我们还是先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啊，那就再一次问好，大家好。 嗯，这个我们刚才也看了几个就是最近上映的一些影片哈，尤其一到了暑期档，其实就会有好多那种温馨浪漫的影片就上映了。 嗯，是的。 还有一些是这个什么 各种古装片啊，然后这个还有青春爱情电影啊，青春爱情电视剧啊，通通在这时候扎堆了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他们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可能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会看到主人公一等就是，如果是现实题材的哈，一等就是十好几年，那当然呢，如果是神话题材呢，一等可能十好几万年哈， 几辈子， 对， 三生三世， 哎，这样的一些等待。那么在这个真正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可能，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人正在等的话，他这个是为了什么会等待这么长时间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先问问大英，就是说如果你听到等待这件事儿，你脑海当中闪现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想法是永恒。就是当等待把时间的轴线拉长了之后，你发现时间也许都是不存在的一个所谓的维度了。它变成一个持续存在的东西，你不再用时间去度量它的时候，其实等待就变成并没有那么辛苦。它只是一种存在。 这个我感觉特别像编剧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都会遇到过，比如说你念念不忘的初恋啊，或者是这个很多你觉得希望去珍惜的一些感情，但这些感情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又会说等待多久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那么每次我们都会从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开始聊哈。那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做职场是个技术活儿，他的这个男女主角呢倒是说没有等待很长时间，但其中有一个女二号就等待了这个男一号10年，就相当于他们从大学校园开始就一直等待着这个男主人公去喜欢他，而且他给自己无限的希望，那么以至于在这个女主角出现了之后呢，他感觉一切希望就破灭了或者落空了，做出了很多很多疯狂的举动哈。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片段， 好， 然后再来聊一聊关于等待的这件事儿哈。 面对人吗？那是传说。疯了吗？ 我就是疯了。 为什么？公司你抢去，团队你抢去，志泽也快变心了，现在连最后一点温暖你都要抢去，为什么？ 你不能这么无耻。 我还真无耻。 怎么了？ 员工的感受，我做不到。 好啦，我们就看到这儿哈。刚才的那一段呢，就是女一号和女二号最后的那一段对决，你在这个拳击台上面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疯狂的举动。刚才在我们看这部影片之前呢，我也大概这个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呢，这个影片当中不是说男主角跟女主角互相等了很长时间的桥段了，是这个女二号呢，她等待了男主角10年，相当于是在学校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这个男主角，但是男主角就一直不喜欢她。但是呢，男主角的妈妈很喜欢这个女二号，所以就一直撮合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始终两个人就没有在一块儿，直到这女二号出现之后呢，女一跟男一两个人肯定就是互相喜欢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疯了，就崩溃了，就疯狂了。你看里面有好多那种就是歇斯底里的，包括那个很多特别异常的一些举动哈。就是我先问一下大英，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见到的这种就是一等就十来年的这样的情况多吗？ 这个生活当中这倒真的不是太常见。但是我觉得它依然是存在的。就是即使它不以一个表现出来我们能看到的形态，但人的内心世界里，在情感的世界里边，人内心很可能信守着自己的一个小承诺，就是我内心一直等待的这个人，但他可能不表现出来，或者说他不告诉世人，或者他以自己一个或者结婚生子，或者说选了一个形式上的感情，但他内心可能在等待和坚守着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就是你的意思是，其实呢，他内心当中一直没有放下这个人是比较多见的，但是他还付诸于行动，就是这十年当中，他真的就没有找男朋友，他真的就这个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谈恋爱，这样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还不是特别多见，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真实生活当中并不多见，但是我依然觉得是有这样的存在的，对对对。 可是你看这个剧哈，就是有一些我看这个观众们在那儿评价啊，就说这个女二号其实她是一种执念了，就其实男一号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的就是想法或者是念想，就男一号从来没有说过喜欢她，可是她依然是这样这个无限期的等待着，然后有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的等待其实是一种执念，而不是真的说这个因为爱而等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当时会觉得就刚才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二号她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因为等待其实是有一个期许在那里，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被动的消耗，就是我就耗在这里，我总能耗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但事实上他们俩的感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换句话说也许不出现女一或不出现任何一个女生，这个男生也许也不会选她，因为在那个感情的本质上他们之间是没有进一步的情感的沟通的，或者说有深入的情感关系的，当这个关联不存在的时候，女二无论如何等待，我觉得她内心等待的都是一个虚幻的自己构想的希望，而这个希望的不真实性在那个女一出现之后就真实的被破，就会被戳破了，她不能够忍受的是这个她虚幻的那个美好的东西被戳破了，而事实上那个东西本来就是虚幻的，没有女一也会破， 所以就这样，就里面她才会有一些很怎么说呢，很疯狂的举动，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不太理解，就是说既然说男一从来没有给过他希望，然后从来没有说觉得会跟他在一块儿，他还如此执着的等待，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真的不是一种喜欢的力量，可能更多的就是某种执念了。 对，因为他当他抱持着一个男一可能会喜欢他的所谓的这个执念的时候，他抱住的是我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我构想了一个理想的感情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结果当事实发生的时候是那样那样那样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被事实给冲击到，这种冲击就演变成一种强度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打击，这种打击粉碎的其实是他自己内心的所谓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当他不真实的时候，其实是带给别人也是一种伤害， 现实生活当中你见过这种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许的形式等待的人吗？ 其实这样的人倒是蛮多的， 是挺多的， 对 对 对，因为你看一般意义上就是一般的女孩她失恋了会来找我做咨询的时候，很难受，然后她就会构想某些希望，她就会说哎，你说她会不会来找我，你说她会不会回心转意，你说那个女生会不会离开她，我们是不是又能再在一起，或者说就是当她的感情真正结束的时候，她是不愿意面对一个真实的结束的， 对， 很多人其实走不出失恋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去承认已经和对方分开这个事实，他会抱持着说我们也许还有可能再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幻想一直抱持着，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的，时间久了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抱持的这个幻想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为了能守住自己的这个和对方还有关系的这样一种感受，其实就会做出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比如说男生真的是不喜欢你了，他会表现出非常直接的说我们分手吧， 对， 但是女生会极力的挽回，但如果他能意识到说我们的感情确实已经结束了的时候，这种挽回本身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说对对方来说都是一种打扰的时候，这个女孩可能她能马上停下这种无谓的行为，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更多的陷入到对方的纠缠的时候，其实她反而会给对方制造痛苦，给自己也制造更多的痛苦， 而且这个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案例啊，是在其中一方，尤其是在男士那一方啊，说分手的时候，最开始一次可能真的只是说他们两个遇到了某一些矛盾啊，倒没有说真的想好要分手。可是这个时候，女生的很多行为，比如说包括不甘心啊，包括像这个剧中这个女二号这种疯狂的举动啊，去骚扰她的妈妈，然后去一直在他们家吃饭做饭，就反而这样的一些行为，会让对方离她越来越远。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很多时候女生会遇到的问题， 嗯， 然后她还会在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很多庞杂的想法，比如说， 嗯， 她一定不是不喜欢我，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语句，是不是？大英在实际咨询当中有很多人跟你说过， 对， 找很多对方喜欢她的证据， 就甚至是很多男孩子在分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决绝，他相对客气的或者柔软的处理了这段分手的这个过渡期，然后这女孩子就会抱住说你看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嗯， 他没有决绝的拒绝我， 嗯， 他没有在我难受的时候彻底不理我， 嗯， 就是这样的一些信号都会让女生误读为说对方还对自己有感情， 嗯， 但其实那个时候男生在做这些的时候只是为了保住说我在你身上不要留下太坏的印象，或者是你， 嗯， 因为我而造成的你的痛苦不要太过深，甚至这个时候他只是因为客气做了一些所谓保护你或所谓的那些客气的行为，比如说你打电话他也还会接，但他不会再跟你互动感情层面的问题， 嗯， 他接可能是担心你的安全，所有的这些类似于这样的行为女孩在解读的时候都会导向说希望， 嗯， 都会导向说我再等等也许还可能， 对于是乎呢这等待就产生了哈。像这部剧当中就是这样的，女二号呢觉得哎，这个男一当时他们俩共同奋斗的时候哈， 嗯， 他们也有共同的奋斗的目标，然后两个人也有共同的这个朋友，然后包括有共同的这个交友的圈子， 嗯， 他认为所有的一切是跟感情相关的， 嗯， 可是纵观这部剧就其实男一从来没有给过他希望，也没有说过喜欢他，但是他会把这些误读为， 嗯， 像刚才大英说的， 嗯， 误读为某一些包括喜欢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想象当中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幻想，就想很多别的东西， 嗯， 然后就促使他一共等待了十年哈， 嗯， 当然我们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十年好像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女孩子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在感情当中她在构想自己的那个幻想的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她特别的爽， 嗯， 那个爽就极具真实感， 嗯， 因为即使对方不喜欢自己她幻想了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她就沉浸在这些可能性里，然后那个可能性的真实性就不断的去触动到她那个所谓快感的那个地方， 嗯， 就好像她真的和对方已经在一起了， 嗯， 所以当这个感受不断的在自己内心世界重演的时候，其实那个真实性和那个虚假性已经模糊掉了，对于那个当事人来说就是我想象一下我也就已经很爽了， 对 对，然后他持续的在这想象当中，对，然后表现形态很可能是等待，但事实上他其实并没有在对方的心思，就是心思没在对方身上，更多的是我自己想了一下这个感情未来的走向，然后我构想当中这些美好的东西我先享受一会儿， 嗯， 但其实真实生活当中对方的感情是什么样子，对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对方的意愿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就是所谓的那个想象的那一方并不知道，甚至是全然不知， 嗯，对，所以说起等待这个事儿哈，就是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但是会有不同的等级的表现，有一些呢就真的是在心里面想想也就罢了， 嗯， 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个心里一个角落的阶段， 嗯， 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就会处在那个他就会不停的去打扰对方的那个阶段，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要去破坏，刚才你说了在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啊，有一些呢是害怕真的伤到对方，可能说的比较柔软，那么给对方一些希望，可是不给对方希望的时候呢，对方又会觉得哦，你这个渣男啊，你这个渣女，然后可能又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放不下的表现哈， 嗯， 那可能他内心当中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种期许和等待在里面哈， 嗯， 所以说到这个等待呢，在影视剧当中十来年基本上就不是个事儿哈，比如说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何以笙箫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哈，大家都知道何以笙箫默也是这个等待的一个经典的电视连续剧哈，一块儿来再看一看这个片段。 为什么选择回国？为什么选择放弃已经有的事业，回国从头开始？ 你现在要不要回到我身边？你可以。 我结过婚了。 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输给了你。这是在干什么？究竟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认为我和李昌辉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必跟我讲你和你前夫之间的种种。 告诉我，你爱我。 先是人找到我是人。 先是人和以前 我们是合法夫妻，既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夫妻，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合法夫妻。 他愿意当风筝，我可以做一个牵引，但是这场游戏该结束了。 好了，刚才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何以笙箫默》的片段哈，很有意思，是钟汉良原音不是配音的那个版本哈，你会觉得这感情可能会更充沛一些，更充盈一些。嗯，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个片段当中，其实就是如果大家不太了解这故事的话，我大致说一下哈，就是男主角何以琛和这个女主角赵默笙两个人其实也是在学校的时候就相爱了，后来因为赵默笙的家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赵默笙就躲到了美国去，然后这何以琛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他，就是何以琛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士哈，这个长得呢也很好，然后性格也很好，工作能力也很优秀，是属于这种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个性。但是呢，当然在这电视剧中，他就完全摒弃了这些诱惑哈，最后就一直等着这个赵默笙。终于呢，两个人等到有一次在超市当中，算是相遇了吧。然后相遇之后呢，两个人又开始展开的一段感情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大英之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哦，我大概听过这个故事的梗概。 就是你觉得这些类似这种突然间他就消失了哈，这赵默笙就因为家里有事儿就从他的生命当中消失了，然后这个何以琛就一直在这儿毫无怎么说呢，就是 条件的等待， 对，毫无期望的在这儿等待。你觉得这种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性大吗？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特别的大，就是它真实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的话，我想他们内在应该有自己内心的一个坚持。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在坚持的时候，他内心信守的一个自己对于感情的呀，那样的一个纯度的那样的一种追求，就是我要等的是这个女孩，我就要一直等下去。然后刚好女生跟他契合，因为故事本身又契合了，说女生刚好也喜欢他，就男女主人公是两情相悦的， 但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啊。 对， 女生突然间消失了那段时间里面， 对， 就是我们试想哈，就从男生的角度来想，他是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消失了，就这个人活不活着他都完全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会觉得就是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可能那种等待里边就有一种说无条件感，就是我不管你发生什么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当然我觉得这种等待会让人陷入到，经常会陷入到一种恐慌当中，就是我都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但是我这样一种无谓的等待还值不值得，我觉得他自己会内心叩问这些东西。但是一直等下去的这股力量应该是他内心在感情的浓度上边，他足够的强大，他内心足够的强大去等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就是如果他是因为孤独寂寞冷没有办法坚持下去，那他可能找其他的男女朋友了。但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个自己的坚持，然后同时他对感情的这个浓度和纯度有自己的那样的一种期待，所以这个感情能够继续下去，我觉得有他自己强大和合理的地方。 所以刚才啊，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当中呢聊了一下哈，关于这个在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等待的桥段，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不是可能。其实我们也大概就是聊了一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心理状态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真的像电视剧当中一等就十年，或者是毫无目的的毫无可能性的等待这么长时间，其实还是有待考量的。就这个换句话来说，就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哎，我就想找一个像何以琛这样的男朋友，然后一等就等这个十好几年。哎，我们只能这个说可能性出现的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哈。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这个我们稍作休息哈，下半段当中呢我们接着来聊。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电视剧当中呢，一等啊，等了这个十来年哈、啊。当然这是人类啊，在这个很多的神话的电视剧当中哈、啊，一等等个这个十来万年什么的哈、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嗯，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等待到底是不是有可能呢？或者说，这样的等待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哈、 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是看了一部电视剧哈，《何以笙箫默》。在这个当中呢，是男主角一直在等待一个突然间消失了的女主角。 嗯， 就是我首先哈，我对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突然间消失这种情况，我就特别的嗤之以鼻。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桥段，如果是放在我的身上，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人太。 不负责任了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他不负责任的消失掉，并且两个人是有心真的感情的，不负责任的消失掉，我首先就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就是特别不负责任，然后特别不好的一件事儿，让我特别嗤之以鼻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你可能嗤之以鼻的是那个点，就是你消失了，你知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的人，他内心有多着急， 嗯， 他有多困惑， 嗯， 他甚至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样的一种迷茫， 嗯， 就他各种感受都可能出现。如果你在消失之前能够想想对方的感受的话， 嗯， 很可能你的这个消失是不是可以再负责任一点？ 对啊， 对，因为你给对方制造了很多的一个所谓的痛苦， 就是。嗯，就是如果是放我身上，我肯定不会等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要等待一个人的话，你一定要等待那个值得你等待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对， 但是你等这么一个无缘无故消失了的人，你真的是 对，就是把你的痛苦都不放在心上的一个人，然后你还去等他，就是你到底等他的、啊、等什么呢？ 对呀、啊，就是是这样的。如果两个人真的互相喜欢、互相相爱的话，哈、嗯，那当你知道你会消失的时候， 嗯， 你知。 道对方心里面一定是痛苦的，嗯，所以我现在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啊，嗯、就是把我不说当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桥段啊，嗯、什么一会儿我们还会说一部电视剧，等着等着等着，突然间在婚礼的时候消失了，然后就是我不说，后来才知道他生病了，可是就不想让他知道，嗯，可是你觉得你生病了不想让对方知道的这个痛苦，和你什么都不说，突然间嫁给别人的痛苦，你觉得哪个来的更猛烈一点？我觉得真的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分一个高下的，都是痛苦的。嗯，但是反而如果从长远来看，就是从很长很长一个时间段来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大英怎么想，是不是把很多的事情讲清楚，这样无论是选择等待或者是不等待，可能会就是更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呢？ 对，我觉得其实这里边很可能有一个这个事情到底谁来负责的那样一种力量。嗯，就是当一个人他想让另一个人去等待的时候，我想那个所谓不告诉对方信息的那个人，他可能也没有要求或者说指望对方一定要等待。嗯，但是当你不把所有信息都给对方的时候，等于这件事情到底就是究竟由谁来负责呢？嗯，谁去承担这件事情？ 对呀， 就是当你把所有的信息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你觉得不告诉对方是自己在承担，但你发现就是你的这个形式上的承担，事实上给了对方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无法承担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还要承担你这个人在我们俩之间的这个情感。嗯，所以你把更大的一个重担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对方还要无条件的等待。但是我觉得可能编剧啊，或者说整个那个故事的架构，可能就是为了要凸显那个人愿意去承担这份感情的一股强大的力量，然后去彰显这个主人公他内心有多么的喜欢对方，爱对方。嗯，但是在这种方式里边，他罔顾了另一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其实蛮残忍的， 就是他是不负责任的。 对对对， 我觉得在这个有一段时间的网络小说里面哈，把这种事情当成特别浪漫的事儿，就是我爱你，但是好多原因我就不说，他就把它当成一个特别浪漫的事儿。但你看最近的一些，尤其是这个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当中，好像这样的桥段就少一些。嗯，包括咱们最开始说的职场是个技术活，其实女二一直在等这个男一，可是男一其实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咱俩是不可能的，我对你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只是亲人，就是他会告诉他，明明白白的告诉他，然后他喜欢谁，他不喜欢谁，就是这个期间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比较现实的。但是在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尤其网络文学改编成的这种电视剧当中哈，就经常为了那么一个梗，包括这个什么遇上王沥川啊等等吧，就是就那么一个梗，然后就一直在那儿，怎么说呢，就在那儿梗着。嗯，其实给对方带来的痛苦真的很大很大，就反而不是说哦他哪一方生病了，生病了是一个怎么说不可抗力。嗯，其实如果说作为这个情侣双方啊，我其实是应该共同面对的一件事儿。而在这些电视剧当中，基本上生病了的套路就是不告诉对方自己突然间消失了，或者说家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就是也不告诉对方，突然间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他给大家提供了一种特别不切实际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逃避责任。 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一股逃避的力量。很可能编剧会在想，就是我觉得编剧在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角度有点偏颇的地方是说，他制造了一种痛苦，刻意的制造了两个人之间的某种痛苦，有误解产生或者有各种原因产生的一种痛苦，而这种就是刻意而为之的痛苦，他以为能撩拨到观众的某种神经，但是在逻辑上不成立的时候，其实观众会在内心里质疑说，这样的事情合理吗？这样的感情能够顺畅吗？或者这样的感情的互动正常吗？就会有这样的各种疑问冒出来，所以很可能就是在那个逻辑性上面，也许我们也是吐槽一下编剧，说能不能把故事编得再好一点，再合理一点，不要刻意的去制造痛苦，因为可能爱情本身并不是两个人之间就一个人很矫情，另一个人也很矫情，然后在矫情和矫情之间互动出了一个痛苦之后，观众看到了一个痛苦，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了，那就是说那个风雨过后，然后我们还能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那这样总算是个故事吧，又有起伏又有高潮，然后还有个完满的结局。但是这过程当中所有的细节里边，它和逻辑同时它又能展现出爱情真实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可能让观众看得会更舒服，或者说我们看了之后会更有那种美的体验。 不过说起来这个事儿哈，就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倒也不乏，真的有情侣之间就是很矫情的那种，就是 每天制造着痛苦。 对，就是遇上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就不说。而且呢，有一类人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感情互动，就是什么不虐不爱的那种。对，就是一定要，如果那个人太阳光了，什么东西都跟他说的一清二楚，他觉得没意思。就是一定要给他制造很多的麻烦，然后给他做出一堆事儿来， 他才觉得哦这么刻骨铭心。 所以其实一般的电视剧都是给女性观众看的。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忽然冒出来一个场景，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长辈，就是一对长辈，那女主人公呢是我的一个阿姨，然后她呢有一天忽然看到一个电视剧的情节，就是男女主人公在那里交换信物，然后有其中一个人就说那个。这个见他如见我，拿着一个那个头上的簪子，然后他就随便拿个梳子过来说他的那个男朋友或者说他丈夫，然后说那个你为什么就不能拿出一件东西来说妹妹见他如见我，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特别戏剧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但后来我就发现，就说女孩子在这个情节上面就是总是想制造一点波折，就一点曲折，然后制造一点曲折之后呢一点戏剧性，这种东西呢会让她觉得哎呦我这样活得比较梦幻，或者这样活得比较有意思。但是在一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很可能就是这种有意思呀，这种梦幻呢可能会流于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很少能够像电视剧里那样那么梦幻，然后又穿越时空呀，或者又穿越很多年呢，或者又等待了好多年啊。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反而是说这个等待没那么艰难，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每一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反而是很艰难的，因为每一天面对的都是一些朴素的生活。 对，说起这个事儿呢，这个就要说下一部我们要跟大家或者说的影视剧了，叫做15年等待候鸟哈。这个 名字起的就挺有意思的。 对，一听这名字大家就知道肯定是一个跟等待相关的一部剧哈。但是这个到底讲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 好帅 啊。问题是那个灭绝师太太可恶了， 他对你来说还是偶像，对我来说 我一道题都不会做。足球对于我来说是很神圣的东西，我绝对不会拿它当借口。 你会成为英雄。 黑上帅，哎呦喂，现在就给我道歉。 裴尚轩，今年我不要再喜欢你。 对不起，我把裴尚轩还给你。 你就是再不成，你妈也还是个小三儿。 明年我想和裴尚轩一起来看候鸟。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片段哈，这个大致的故事呢，也就是两个人在学生时代哈，当然也就是开始互动啦，然后这女孩是暗恋嘛，什么我明年不要再等她了，明年不要再等她了。但说实话，在学生时代的这种长时间的等待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不涉及到很多的实际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嘛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职场是个技术活的时候，她在20岁到30岁当中去等待一个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没有遇到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实际的问题，然后他在高中时候在初中时候可能心里面默默的对一个人产生一些情愫，然后每天呢就是幻想着跟那个人的一些日后的生活，其实那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我不知道大英是不是这么觉得哈。 我觉得就是一般男生会在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他等待一个年少时候的梦中的理想的伴侣，或者是理想的那种喜欢的对象啊，不管是校花也好，还是说我们年少时候曾经互相两小无猜的那样一个对象，我觉得那里边都有一个我们喜欢当初的自己， 对， 然后也喜欢当初的他，但是呢你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意识到就对方其实在变化在成长，他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如果你没有陪伴他或者没有去了解的话，你等待的依旧是那个时间线上那个点上的他和那个点上的你， 对， 然后人们内心一直放不下，说那个时候我多单纯，那个时候他多单纯，所以他等待的其实是内心的一种单纯，或者说他期待在内心那种单纯能在现在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现实和纷杂的世界里，或者说自己的感情没有那么顺畅的时候，内心有一股清凉在那个地方，他觉得如果我能一直等待这份清凉的话，对我来说至少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所以人有的时候会抱持住自己内心对当初那段感情的那样一种期待和一种向往，或者说总是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是我们内心觉得那样单纯的感情会带给我们内心的开阔和清凉和纯粹。 所以这个呀，就是十五年等待候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他，真的两个人在要在一块儿的时候哈、然后这个女孩又因为自己是生病了还是干嘛的，就又逃婚，然后又不告诉对方，然后让对方一直去找他，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就是非得让人家去找，这事儿不找还不行啊，就不能说直接跟你说清楚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很多这一类型的，就是跟等待相关的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共性，或者说一个共同的特征哈。那说起等待，其实还有一个电视剧我想推荐给大家伙儿的，就是《神雕侠侣》，这个是最经典的、应该是断肠崖等了16年吧。咱们一会儿看完这部剧之后再统一把这两部来说一说哈、一块儿来说一说。这个应该是每一部不管是哪个版本的《神雕侠侣》都会有的这么一个桥段啊、这个十几年的断肠崖等待哈。 喜欢一个人有多美好，那种感觉就好像生有所恋，苦难中也有希望。 贵儿是不会娶你女儿的。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要做贵儿的妻子。 为什么她叫我武功就不能做我的妻子？我又没得罪你们，有没有害你们？我要娶她爱你们是不是啊？ 哎，刚才我们是看了一段这个《神雕侠侣》的片段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等待着别人的一个片段。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也直接就放出来呢？我们看啊，金庸先生的这个原著当中，他是给这个等待一个期限，就我不知道这个你记不记得，在断肠崖上面它有一块石碑、告诉他应该是16年之后吧， 对对对， 我们相见、然后包括这个有很多的就是杨过身边的人也告诉他，我们见过小龙女呀、什么什么，他一定是被什么南海神 尼 带 走 了。所以你发现他的等待是有原因的，就是他的等待是有期望的，而现在的很多偶像剧套路当中的这种等待是突然间消失了，莫名其妙不见了、然后还要让对方去奇奇怪怪的去不停的寻找。所以我就说这个有很多的网络文学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把这个其中的逻辑和现实生活当中就贴合到一块儿，这不是我吐槽的事儿哈。 对，因为其实那里面合理的地方还有，其实小龙女想让杨过活下去， 对， 因为她如果知道自己已经深受那个重伤，就是中了毒的很深了，已经活不了了的时候、如果她知道这个真相的话，等于杨过其实是活不了的、因为他们俩其实是同生共死、对方一个人死掉，对方那个人也就心就死掉了，所以她给对方制造了一种希望，对， 就是这种希望真的就让他好好的活了很长的时间。 对， 而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网络文学剧哈、莫名其妙消失了、给对方真的是造成很大痛苦。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男主角或女主角还能好好的活下去，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就刚才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想到另一版本，就是古天乐和李若彤那个版本、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年纪比较老，就当时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当时杨过是两鬓白发，然后小龙女呢其实也有一点点沧桑了，眼睛里面含的泪光、然后两个人执手相看泪眼那一瞬间，我当时是非常感动的、可能我们都喜欢看那个老版本的、然后就是当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样一种等待是非常让你震撼的， 对， 他们底子上有深厚的对对方的那个情感，然后当这个等待最后两个人终于相见了，16年之后终于相见了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说我们远走天涯，对、然后行走江湖去了，就是成就了一段神仙眷侣，你觉得他们俩真的是成仙了、要去远方了。我内心现在都觉得，就是当我看到这个演员的时候，包括小龙女，现在就是李若彤这个本人演员已经老了、我有的时候在媒体上见到她那个面容的时候，我仍然内心会升腾起一种就是对于美好的一种感动、就是她可以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崖底去生活那么多年，其实内心坚守的是一份我还有一个爱的人在这世界上等待着我、我等他来见我。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今天聊了说在这个影视剧当中那些等待，在现实生活当中、 到底可不可能？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坚持， 对，坚持、嗯。但是说这个时间啊，或者说这个具体等待的原因啊，嗯、有很多呢，我是真的并不赞同的。就尤其是在网络文学一些偶像剧当中，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嗯，然后非得还要求这个男一或者是女一以一种特别不正常的方式去等待的时候，这个我是还挺那个挺不喜欢的哈。嗯，然后今天马上就到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环节了，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那今天的秘密花语呢，我们是聊一个案例哈，是这个大英最后最近在接手的一个心理咨询的案例、 嗯、对， 然后我们肯定是不能这个透露他的具体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的跟、嗯、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是的、嗯、就是其实是最近我接到了一个，也是其实刚才提到过的，类似于像说有一个女孩子，她跟男朋友分手了之后、嗯、她一直非常执着的想要去等，但是当渐渐的从两个人从客气的去互动、嗯、男生都已经不回她的信息了的时候，女孩是非常难受的，她就会问我，她说我还是放不下、嗯、那我还要不要继续等下去、嗯、然后我觉得当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就会生腾出两种，我觉得一种是你是不是无怨无悔的要等下去、嗯、如果你无怨无悔的话，其实你是不会难受的，你甚至不会问这个问题说我要不要等，就是你内心开始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等是不是值得的、嗯、我觉得那里边其实就少了一些无怨无悔，更多的是我要去衡量一下我等这个感情的那个价值。嗯，而在这个客观的情况下，就是当一个男孩已经不回你信息的时候，真实的情况就是他确实想要跟你结束这段感情，至少在这个阶段你们的感情可能要告一段落了。嗯，所以我觉得要给这个女孩回复的可能更多的是你要面对这个现实，就是已经分手的这个阶段性的现实、嗯、但是接下来你可以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更努力的去让自己更明白爱情当中你更能做些什么，更能去调整一些什么。嗯，然后如果你想重新开启一段感情的话，我觉得也许是未来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不要那么的陷入到一种无谓的等待啊、或者说你在等待之中还抱怨说我等了这么长时间。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内心当中能有一个相对平和的话，我觉得等待也可以，不等待也可以，但是我们内心世界要有一个更完善更强大的自己去面对未来的生活，面对未来的情感，我觉得永远保持一颗所谓的诚意，但是也永远有一颗勇敢的心。 嗯，刚才大英说这个案例哈、啊，我就想到了几点、嗯、第一个呢是其实大英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嗯、现实生活当中不应该等下去了，对不对、嗯、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如果他问这个问题，其实在那边有一个计算和疑问，是说我到底应不应该等下去，他是想让我告诉他说你估计一下这个男生会不会回头、嗯、然后我说我估计一下，我估计不会回头。 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怎么劝他、嗯、可能他都会没那么甘心的去不等待这个男生了哈。 对， 那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一些契机或者是情况可以让他结束这份等待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改变另一个人的意志。嗯，我觉得其实如果他内心真的想等待的话，那你就等下去，因为等待本身会让你去了解你在感情当中究竟经历了什么。嗯，如果他又想等待，同时我们又给他一个力量说你不要等待，我觉得这种力量会打架，会让他内心起一个冲突。嗯，所以我们可以让他帮他一起去看到自己内心世界的这个冲突，然后当他看到了这个冲突之后，他就有可选择的空间，就是我愿意等我要怎么等，我要不等我要怎么样开始生活。当这两条路都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可以选了。当人有自由的时候，有可选择的空间的时候，我觉得人内心就会不那么难受。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就是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你像今天的几部电视剧当中，像职场是个技术活这样一部电视剧，最后女二是选择了放手的原因哈，是因为她看到了很多的事实，事实就是男主角确实不喜欢她。然后另外一个人女孩也非常的优秀，然后他们两个也非常的登对，或者说他们俩是一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两个人其实非常的般配，而不是说她想象当中的这个女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对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她有可能会放下。那么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你要去 就是我觉得在你决定要不要等待这个人的时候，你要把现实的情况一二三给他列出来， 对，看到真实的情况， 对，而不是要在心里面去猜测说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你把这个现实的情况见得足够了，你还自己骗自己的话，那我觉得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因为等待毕竟是你的事情，所以要不要选择等待还是要自己评估之后再做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了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这些等待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不是可能的。也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在这个一个炎炎夏日的夕阳西下之前啊，然后来这儿跟我们聊了一下这么有内心强大动力的一个话题，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呢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再见。